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即将举行第18届亚洲运动会的印度尼西亚。您知道本届亚运会在印度尼西亚哪两个城市举行吗？一个大家熟悉，首都雅加达，另一个则是公众并不熟悉的巨港城。在节目中，我们将连线印尼的记者，了解相关亚运会的筹备情况，同时也随他一起走进我们还陌生的巨港城。另外在节目里，我们还要关注在全球的高温天气肆虐之下呢，在日本有地方官员就奉劝男士们不要再那么要面子了，也打起遮阳伞吧。还有高温天气给英国葡萄酒业带来的利好。好，请听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印度尼西亚。印尼有千岛之国的美誉，资源十分的丰富。近年来，随着印度尼西亚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个国家也越来越希望更多的为外界所认识、所了解他们新的面貌。第18届亚洲运动会将于今年的8月18日至9月2日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以及巨港这两个城市举行。其中雅加达已经是第二次举办亚运会了。那么巨港这个城市呢，对于很多中国的公众来说可能还十分的陌生。今天节目中我们就要连线在印尼棉兰 FM103.8 新闻最前线节目的主播陈长福先生，请他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雅加达亚运会的一个筹备情况，以及最新的关于亚运圣火传递的相关情况。同时还要尤其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可能我们都还很陌生的印度尼西亚巨港城。 2018年第18届亚运会即将在印尼、雅加达和巨港两个城市联合举办，那么具体时间呢是8月18号至9月2号。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亚运会圣火从印度飞抵我国日惹特区。为了欢迎亚运会圣火的莅临，我国空军派出5架战斗机护送运载亚运会圣火的空军波音737-500飞机，那么并在空中进行了特技飞行表演。印尼前羽毛国手王连香苏西苏三弟在飞机着落后手持亚运会圣火走出机舱，并将圣火传递于我国空军参谋长郁郁苏提斯纳空军上将。另外，印尼航空运动协会也特别在空中展示2018年亚运会彩虹会旗，以迎接亚运会的圣火。当局也在现场举行日惹王宫内卫仪仗队及舞狮表演。王连香身为2018年亚运会亲善大使，上周日那么前往印度首都新泽里领取圣火。亚运会筹委会主席埃利克说，日惹被选为亚运会圣火抵达我国的第一站，是因为日惹是我国富有历史文化和旅游价值的城市。他指出，亚运会不仅是体育盛会，也是我国向国际社会推销旅游业的渠道。根据空军参谋长郁郁透露，按计划，印尼空军和亚运会筹委会将一同护送亚运圣火环绕印尼全国境内，全程将长达18000公里，经途梭罗市、马朗、巴厘岛、龙目岛，还有四王岛、旺加西、雅琪、北干巴鲁市等地区，那么再转到前往雅加达。而这次亚运会的举办，我国总统佐科威也是非常高度的关注。 他在前不久就前往巨港去考察亚运会场地的设施，并说巨港体育城 99% 的设施已经准备就绪。佐科威在致辞时表示，印尼已经做好准备迎接2018年亚运会的来临，欢迎来自全亚洲45个国家或地区的体育健儿及官员莅临我国。印尼全国划船运动协会也在巨港举办总统杯龙舟比赛。负责人说，我国龙舟赛设定两枚金牌的目标，因此呢，举办这一次的热身赛。在龙舟项目中，中国与越南将是我国最强劲的对手。2010年亚运会，我国龙舟项目呢，总共囊获三枚金牌和三枚银牌。 刚才是印尼棉兰 FM 103.8 电台的主播陈长福先生给我们介绍了即将在印尼举行的第18届亚运会相关的圣火传递以及筹备情况。那么这次的亚运会呢，是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和巨港这两个城市同步进行的。巨港可能大家都很陌生，为什么这一次印尼会选择巨港作为比赛的举办地之一呢？继续来听陈长福的介绍。 巨港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城市呢？这里就简单给您做个介绍。巨港在7到14世纪是三佛齐的首都，那么巨港也是马来西亚历史上最重要的王朝马六甲王朝的创建者拜里密苏拉的故乡所在。三佛齐的建国时代不详，但只知道7世纪开始呢，就到中国进贡。那么为了迎接本届的亚运会，该市特地新建了一条轻轨线，并已经开始测试运行。这条将近24公里长的轻轨线连接巨港市国际机场和体育城，参加2018年的亚运会的运动员和观众将能够乘坐这条轻轨。那么除了在雅加达和巨港，在印尼的其他城市和地区也都在紧锣密鼓地筹备迎接亚运会。好像在巴厘岛，那么为了迎接亚运会，当局已经做好了安全保障措施。巴厘岛警方发言人本月17号在登巴沙表示，临近亚运会，巴厘岛警方成立了反恐专案小组进行安保工作。除此之外，警方还部署了反暴力警队，确保巴厘岛的安全。警方发言人说，巴厘岛警方始终警惕恐怖主义的威胁，巴厘岛是外国游客也是我们中国游客的首选旅游胜地，那么安全措施是不可以忽略的。所以这次亚运会在雅加达和巨港举行，希望北京的听众朋友能踊跃来到印尼观看比赛，支持来到印尼比赛的中国运动员，顺道来到印尼旅游看看雅加达、巨港、巴厘岛还有我所在的棉兰市及多巴湖这些特别有价值的旅游景点。以上就是长福从印尼棉兰为您发来的报道。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刚刚过去的这一周里，相信大家都充分感到了酷暑高温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干扰。而同时在媒体中，高温酷暑肆虐整个北半球这样的标题也不鲜见。也的确如此，就拿邻国日本来说吧，就在7月中旬几场大暴雨导致日本西部的人员严重伤亡之后，日本近期呢又遭受了双重强烈高气压笼罩，各地酷暑持续。过去的数天当中，已有近20人因为中暑死亡，5000多人因为中暑症状而被送医，这是截止到8月4号的一组数据。而其中日本最大的火炉子当属日本的中部地区，曾经在8月4号5号连续两天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面对着烈日的考验，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开始劝说男性们不要再羞涩了，也可以打起阳伞。好，来听报道。 在日本，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就被叫做猛暑天气，而从目前来看，日本大部分地区的猛暑还没有消退的迹象。东京以北的埼玉县是这轮暑热天气的重灾区之一，埼玉县熊谷市上周最高气温达 41.1 摄氏度，创下日本全国最高温的新纪录。 而预计5号，也就是今天，熊谷市的气温又将达到39摄氏度。埼玉县政府近日就发起遮阳伞运动，劝说男性打起遮阳伞，免受阳光直射，降低中暑风险。有埼玉县政府官员说，从前觉得遮阳伞是女性的专属，但现在意识到遮阳伞确实能让人凉快不少，这种温度下还分什么男女，防暑最重要。不过有一些男性还是固执地认为打伞非纯爷们儿所为，比起打遮阳伞，他们更愿意选择戴帽子或者涂防晒霜。因此目前在日本多地街头，男性打伞还是比较少见，当然了，被烈日直晒的滋味也只能他们自己来承受了。 还是高温这个话题，我们将视线转向英国。其实呢，在英国的四季当中，夏天可能是最短的一个季节。正因为如此呢，在英国人的衣柜里，夏装只占很少很少一部分。不过今年持续的高温天气让英国的夏季服装销售火爆，各家百货公司都延长了夏季的打折季。那么除此之外呢，高温天气也使得英国有了意外收获，这就是英国的葡萄产量有望丰收，这也为英国葡萄酒产量带来了利好消息。 据了解，今年的高温天气令英国葡萄酒销售市场格外火爆。英国连锁超市维特罗斯表示，他们的起泡酒销量在这个夏天增长了50%以上，不仅是超市，餐厅的葡萄酒销售量也在增长。 Oh yeah, 100%. Like, in 3 or 4 restaurants, we have like a terrace outdoor area, and you can see the increasing consumption of sparkling wines. I just think it's so much more social. You're able to have friends round. Even after a day's work, you can go out in the garden and have a glass of wine. 这个夏天不仅是英国葡萄酒的销量在增长，高温干旱的天气对于葡萄种植和酿造也是得天独厚的条件。马特·斯特拉格是英国南部一家酒庄的庄主，他说今年夏天葡萄园的气温一直在30摄氏度以上，最高达到了36摄氏度，这对葡萄的生长提供了最佳的环境。 We haven't experienced weather like this for100 years probably. So what we're looking at with these is it's absolute dream scenario in terms of grape growing. We're about 2.5 tons a hectare up on a normal year, I would say, in this vineyard. Some vineyards that I've seen are cropping significantly heavier than that, maybe 25-30% heavier than they would be normally. 英国天气预报显示，八月又会有一波热浪席卷英国。在这样的温度条件下，葡萄园将提前获得丰收。每年十月才成熟的葡萄，今年九月中旬就可以采摘。业内人士预测，2018年英国葡萄收成将会创下历史新高，同时葡萄酒生产也将破纪录。据统计，过去五年英国葡萄酒产量平均为一年500万瓶，今年或将达到950万瓶。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18下半年全球的经济走势。在2018年刚刚来到的时候，当时看涨全球经济成为了普遍的共识，甚至有观点认为全球经济有望在2018进入繁荣期。不过2018全球经济迎来的也是一个继续攻坚克难的一年，比如当时人们已经发现全球经济的强劲增长是不是可以抵御贸易保护主义的逆风，美国选择的本国优先政策将使得全球经济面临哪些新的变数。刚刚过去的2018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复苏迹象，那么进入下半年，人们是否依然乐观呢？我们一起来听在新加坡的财经评论员陈倩对此的分析报道。 那说到今年下半年的全球经济走势呢，可以说我们会看到挑战和机遇并存的一个大环境。那我们接下来就挑战跟机遇呢分别来梳理一些潜在的全球经济影响。那么来看一下挑战方面，那根据国际金融协会发布的最新报告，2018年第一季度呢，全球债务增长到了历史新高247万亿美元，比2016年呢高出整整30万亿美元，同时呢比15年前呢要高出150万亿美元。那这样的一个迅速增幅呢，使得全球债务已经占全球 GDP 的318%。 那其中呢，在美国啊，特朗普政府的财政刺激计划导致赤字激增，使得美国的债务问题呢也是日益突出。同时，在今年的第一季度啊，新兴市场债务是增加了2.5万亿美元，创下58.5万亿美元的新纪录。那么这些美元债务以及美元再融资风险，因为美元的波动呢，将给当地的经济带来非常大的风险。那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风险，美联储加息引发的汇率波动。那么从今年的美联储加息路径上来看，联储对于加息呢比不少人想象中要更加的激进，这也是推高了近来的美元走势。强势美元下，新兴经济体货币面临着贬值和资本外流的风险，甚至呢面对货币和债务双重危机爆发的风险。而接下来呢，我们还不得不提到的一个重大风险啊，便是全球的贸易摩擦。我们来看一下，在上世纪30年代，美国曾经发起的贸易战。那当时呢，美国一度对众多的进口商品呢征收高达45%的关税，并且持续了4年之久。那这导致全球贸易量下降了25%，全球的贸易金额下降40%。而全球贸易对于全球 GDP 的贡献，从1929年的19%呢，是这个下滑到了1932年的10%。而之后呢，经历了很多年，才逐渐的弥补上了这样的下滑。因此呢，全球贸易关系将是今年下半年影响经济走势的重点关注。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机遇方面。那首先呢，我们看到在经济基本面上啊，全球的前两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基本面可以说呢是基调稳健的。大宗商品价格，比如说油价上的回暖，在减弱一些国家复苏动能的同时，将利好资源出口国的经济，使得今明两年全球增速预期稳定。而整体复苏的大趋势呢并未改变。而第二个机遇啊，是行业中的并购机遇。那比如说全球已经宣布的并购交易额，从年初到至今啊，已经是高达了2.3万亿美元，其中呢金额不低于2.5亿美元的交易数量同比增长13%。然而呢，由于利率增高，这对科技行业带来的估值影响呢将是大概率事件。因此呢，我们或许会看到在今年接下来的时间中啊，资金呢会转向这个价值型投资的股票，以及呢向更加稳健的行业转移。因此呢，这也会在市场中啊创造出新的投资机会。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联合国。众所周知，禁烟、减少烟草的消费量、提高烟草的价格，是联合国下属的世界卫生组织的首要工作任务之一。据世卫组织介绍，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呢，烟草的使用都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健康危害。全球每年约600万人死于烟草引发的各类疾病。国际社会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旨在从各方面来控制烟草的生产和消费。但是目前在全球消费大约每10支卷烟和烟草制品中，有1支便是通过非法贸易得来的。为了消除烟草制品和非法贸易，世卫组织在控烟条约之下制定了一个新的议定书。该组织近期宣布，今年9月25号，这项消除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书将生效，成为全球控烟史上又一个里程碑。好，我们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黄丽玲对此的介绍。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是国际社会控制烟草危害的一项综合性国际法，目前已有181个缔约方，是全世界最普遍的国际法之一。2012年11月，在于韩国首尔举行的缔约方大会上，公约的缔约方达成了一项消除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书。在其后的开放签署期，有54个缔约国签署了议定书。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秘书处负责人维拉·艾希尔瓦6月28日宣布，这项议定书即将生效。 It has taken 4 years. 议定书达到生效所需的40个缔约方花了4年的时间。从现在开始的90天后，议定书将生效。也就是说，随着英国昨天交存了批准文书，议定书将在9月25日生效。我们非常欣慰。 并为此进行庆祝。 On the 25th of September, 烟草制品非法贸易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普遍问题，它威胁人们的健康，而吸烟每年导致多达600万人死亡。 Illicit trade in tobacco products is a big public health problem. 烟草制品非法贸易是一个巨大的公共健康问题，但它还不仅仅是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对相关国家的收入产生影响，在犯罪方面会有影响。因为通常卷入烟草非法贸易的帮派常常也进行毒品和武器贸易。 世卫组织估计，假设大多数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缔约方批准了消除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书，该议定书将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可减少超过 60% 的走私卷烟。 And the information about illicit trade, 我们并没有有关非法烟草贸易的非常全面的信息，但我们估计全球香烟贸易中大约有 10% 是非法贸易。当然，由于很明显的原因，烟草的非法贸易在中低收入国家更多。烟草贸易与相关国家的腐败现象之间存在着关联。同时，据估计，全世界由于非法烟草贸易而损失的税收每年高达400亿美元。 吸烟的流行度与价格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而非法烟草制品因其价格低于合法市场上烟草制品的价格，特别容易吸引低收入人群和年轻人。 Illicit trade puts products in the market. 市场上通过非法贸易渠道进来的烟草更便宜，这使得这些烟草更容易被青少年购买。因此，烟草的非法贸易对于控烟条约最重要的健康条款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但除此之外，非烟草贸易对于控烟条约几乎所有的措施都有着直接的影响，包括税收的增加、无烟区、广告禁令、健康危害标识等等。在非法贸易的市场上，所有这些都没有像合法的烟草产品那样得到管制。 消除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书包含了一系列打击非法贸易的措施，这涉及三个方面：防止非法贸易，促进执法，为国际合作提供法律依据。 The protocol has basically three major components. 议定书由三大主要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预防措施，针对烟草制品的供应链。它要求通过颁发许可证、保持记录、对互联网上烟草的销售和跨国交易进行管制，从而对烟草制品交易系统的合法性提供保障。其中的一个部分就是得到各方充分讨论的跟踪和追溯系统，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进行追踪。 One of the aspects that has been highly discussed. 议定书规定，每一个缔约方都应在议定书对其生效后5年内，将独特、可靠和不可去除的编码或印花等识别标记贴于每盒卷烟外部的包装上。10年内要对其他的烟草制品也进行同样的处理，以便跟踪。 The second component of the protocol that's also 议定书的第二个方面涉及执法。一项非法行为或违反行为必须要有后果，这就涉及责任、收缴、支付，甚至对如何处理没收的烟草产品，议定书都有详细的规定。 Conduct offenses. 目前非法卷烟主要来自巴拉圭、俄罗斯、阿联酋、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肯尼亚、津巴布韦和中国。主要的目的地是欧盟、美国、巴西、加拿大、南非、伊朗、伊拉克、香港和巴基斯坦。主要的运输国包括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柬埔寨、印尼、越南、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波兰、立陶宛、希腊、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等。在54个已经签署了议定书的缔约方中，包括了全球烟草制品非法贸易的主要参与者，如欧盟、法国、德国、英国、西班牙、南非、肯尼亚、伊朗、巴拿马和哥伦比亚以及中国。中国已经签署了议定书，但尚未批准。世卫组织指出，如果大部分原产国、运输国和目的国批准了议定书，非法卷烟市场预计将大幅缩小。 I would say the core of every international treaty. 每一项国际条约的核心都是关于国际合作。有关控制烟草非法贸易的国际合作，不仅意味着技术合作， 还有执法合作。因此，我们现在已经对烟草非法贸易宣战，这是一场直截了当的法律战争。议定书现在的缔约方具备工具在国家和国际层面进行执行，以最终消除烟草制品的非法贸易。 So we are opening war against illicit trade. 议定书的第一次缔约方会议将在今年10月8日至10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 刚才为您介绍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就消除烟草制品非法贸易所做的一个新的议定书，将成为全球控烟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感谢关注这次的环球三十分节目，下次节目再见吧。 提问：你在哪一刻觉得父母真的老了？ 当我发现我爸爬山爬得没我快了。 当我发现抽屉里茶几上摆放着他们不同的药品，但我毫不知情。 当我发现我妈需要越来越频繁的染发来遮盖越来越多的白发。 当我发现我问到这个问题会不禁心酸起来。 父母养我们长大，让我们陪父母变老。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 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